第一集。 山路蜿蜒，十岁的男孩子坐在后排车座的左侧位置上，静静地看着窗外的石壁。不知不觉之间，车子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眼前一块黑漆漆的石壁也距离自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男孩睁大了眼睛，表情越来越惊恐。忽然之间，车头猛地调转了方向，在车轮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之后，天旋地转之间，车辆发出了巨大的撞击声响。一阵晕眩过后，男孩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血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来，眼前一片血红。他模糊地看见前排一只手无力地垂落下来。年幼的男孩想呼喊，但是他却一点力气都用不上，嘴唇上下开合，发不出任何的声音。他的视线朝上移，他想要看清前排的那个人到底是谁，但是就在视线落在那个人脸上的一瞬间，一股巨大的恐慌感将陆时琛瞬间就吞没了。那个人，那个满脸鲜血失去意识的人，竟然是孟昭。 孟昭，醒醒，孟昭，孟昭，你醒醒。 孟昭从睡梦之中醒来，陆时琛这个时候却倏地睁开了眼。陆时琛的眼神让孟昭瞬间清醒过来，许是因为屋子里光线昏暗，陆时琛一向瞳色很浅的眼睛此刻看上去黑沉沉的。孟昭清楚地看清楚了陆时琛眼神之中的恐惧。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陆时琛没有立刻回话，他只是直直地盯着孟昭半晌，像是确认了什么似的，他收紧了胳膊，头也微微地垂下来。那动作莫名的让孟昭联想到紧抱着玩具不放的小孩子。 这么大了还做噩梦啊？梦见什么了？ 这案子到此为止吧。 陆时琛的嗓音低得像是在呓语，孟昭只听清了前半句。 梦见案子了？ 孟昭看着卧室内昏昏沉沉的光线，抬手拍了拍陆时琛说， 别怕，没事。 早上7:50，孟昭踏入了市局大门。刚走上大楼前的几级台阶，他忽然又察觉到了那道目光的存在。 陆时琛又在看着我吗？ 孟昭脚步停顿，朝玉湖湾的方向看过去。清晨的日头亮得晃眼，他微微眯起了眼睛。这时张朝走了过来，拍了拍孟昭的肩膀，也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哎，张，我发现你怎么总爱往那方向瞟啊？你是不是看上玉湖湾的房子了？再不就是看上玉湖湾的姑娘了？哎，哪姑娘？有照片没？哥帮你参谋参谋。 没照片。 那描述一下啊。 白，高，腿长，跟仙女似的。 我还住玉湖湾，有钱啊！哎，有把握追到吗？ 也就90%把握吧。 行，90%把握。 说着话，两个人走到了2楼。孟昭抬了抬下巴， 正好。那些U盘你顺便拿走吧。 张朝抬手扯了一下孟昭的 T 恤领口。 嗯，那这是什么情况啊？ 然后拍了一下孟昭的肩膀，冲他笑了笑，露出了一口白牙。 仙女够野呀。哎，走了啊。 什么情况？ 孟昭拿起手机，抬手对着张朝刚刚扯的领口的那个地方拍了一张照片，拿过来一看，果然靠近肩后的领口处有一片暗红色的暧昧痕迹。 孟昭赶紧从抽屉里翻出两块创可贴，贴到了痕迹上。然后他接了一杯水，坐在电脑前，从系统之中调出了那天隧道内的监控视频。吴嘉义的悍马在隧道内急速地行驶着，前面的直线路段一切都正常，吴嘉义也在拼命地加速，试图堵住后面的陆时琛和孟昭。但就在急转弯的那一刻，那辆车毫无预兆地就直直朝着石壁撞过去了。 是慌乱之下来不及急转弯了吗？还是觉察到几秒之后即将被逼停，因无法面对接下来的屈辱和牢狱之灾而选择自杀？ 孟昭截取悍马撞向石壁前的画面，他把截图放大了，盯着那辆车的挡风玻璃处。隧道内光线晦暗，监控视频无法清晰地捕捉到车内吴嘉义的神情，但是从那模糊的画面来看，那一瞬间吴嘉义的脸上似乎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这神色到底是预知死亡后的那一刻基因所带来的生理反应，还是在车辆即将撞向石壁的瞬间发生了什么令吴嘉义始料未及的事情？ 孟昭盯着那个画面又看了一会儿，然后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暗罗案告破，社会上各种议论沸沸扬扬，近几天来全国上下所有视线都聚焦在了那一长串令人震惊的暗龙名单和名坛首富吴嘉义的突然死亡之上。而那桩大约发生在一个半月之前的家政阿姨误杀音乐博主事件早就被所有人都遗忘了。但是没有人比孟昭更清楚，暗罗案从发现到告破全都始于周衍被杀的那个晚上。孟昭脑海之中浮现出几天之前他和陆时琛去看守所审问吴维涵的情景。 周衍的死真的跟我没关系，赵云华的事情我就更不知道了。 失去了吴嘉义庇佑的吴维涵看上去颓废落寞，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家现在变成这样，不全都是因为当年的那些破事被翻出来了吗？什么？周衍还想翻案？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儿。该招的事情我都招了，但这件事儿不是我干的，你们让我怎么招啊？ 孟昭想着吴维涵说过的这些话，闭着眼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周衍到底是不是吴家一派人杀的？那面被刷白的墙上到底有什么？给陆阳提供赵云华误杀周衍消息的那个境外号码是谁？给我发送成绩单那条提示短信的人是谁？给陆阳提供暗龙基地地址的人真的是曾经的受害者吗？因周衍案而牵涉出来的一系列案子似乎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这一切的连接点到底又是什么呢？冥冥之中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人躲在暗处处心积虑地推动这个案子。如果这个人确实存在，那他到底会是谁？这个人的目的又是什么？ 孟昭的脑海之中浮现出了一连串的面孔。 赵彤的家人、朋友、吴嘉义与吴维涵的仇敌，亦或者仅仅是看不惯这一切的某个正义使者。不管是谁，要做成这件事，推动这个案子发展至此，都需要巨大能量，绝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做到的。 想到这儿，孟昭睁开眼，拿过手机，从微信上找出一个人发了一条消息。 胡叔，什么时候有时间能来市局帮我个忙吗？ 半个小时之后，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站到了市局门口。他看到孟昭问道： 啥事儿啊小孟？ 胡叔来得够快啊，走吧，我们进去说。最近忙吗？ 啊，还行吧，肯定不如你们刑警队嘛。这次安龙这案子一破啊，小孟啊，你是不是该替证了呀？ 这都是上面说了算的事儿。胡叔，你接触过悍马吗？ 悍马接触的没那么多，这么贵的车没几个开得起的。 到现在排查了也就十几辆吧。 孟昭将老胡带到停车场的角落，那里停着吴嘉义那辆报废的悍马，所有被撞散的零部件都被封装在旁边的箱子里。 胡叔，你天天摸车，我想让你帮我看看这车在事故前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故障。 老胡看着那已经被撞成了一堆废铁的悍马说， 哎呦，撞得这么狠啊，这车速得到多少啊？ 孟昭递过去一副塑胶手套，老胡一边接手套一边围着车走动着打量着。 哎呀，车头损毁得这么严重，我得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过，短时间内怕是很难看出什么呀。 你尽量吧，以您这技术要是都看不出来什么，那也没别人能看出来了。 哎，你既然这么说，那我可是非得看出点什么了。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